京啊，紫京啊，不听到怎落在此江里花，素心一片寂静夜，今夜紫色断肠声，不多一宿一望着一望霜，恨不多望云不语成心情，早批他女似冠旗扶上襟，乱不尽偷了王子老彩衣，一席话深深插上好姻缘，痛不及他谋的金枝怎落手，一杯酒，一杯酒，自酒不 生子永为康啊老奴先生同家方梦萦翁子深宫锦我命因啥有事绝无呀父父母心急泪冲心方雨露雨家从此我愧得梦萦心不居啊又怎能面向往上洒江诗情泪成下皇宫怎能容忍他我洒江诗情泪成下皇上你可为他皇上你眼睛生死皇上自信傲天下皇上自你不能才怪们皇上心为真与假心里情门曾经一样到此今皇上 人生啊，你苦子，你苦子，我的心，我的心现在你的希望留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我出来帮人做娘你，不是为了你亲生，我也不指望你对我有多少好，只要你明白我这颗心，这颗心。 月姐，我不要你的，我要出去做事。 不是我不让你出去做事情，实在是我不放心你身上的病啊。你的身子有淡薄，是我经得起这折腾，万一出什么差误，叫天叫地叫不应，现在我还能养活你，你就太太平平在家当宽心，熬过两年沾了心，我们在回家去养病。我知你一辈子啊， 长今一颗心从一阵阵当开过是日恨家事母心血骄傲骨的根十字家境我最难逃我无知走的走家是白的白铺的铺铺的转绵绵滚滚烫的滚根缠着一朵暖红 来到这穷乡僻壤之中，听是江暖景致美，山温水暖茶花香，如此一路来上晚故转到此好风露

想一想啊。 扪心自问心。青草家务不辞劳，我为你成家立业费尽心，我为你杀生放肆去逃草，我为你献牺牲明财宽仁，一片真经千百年，为妻子言你不听，你不该背地摸我去增加，把法海里妻子也当了真，一句经三无踪影，我是周盼与等几杀人，马内娃带着亲我去寻夫，谁满金山 我与你太苦

了哟回春，开店不求晚黄土，吃的小在即时日什么？ 啊，万有俱全。 赵王，小小的凡间幽灵，竟然跨此海一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师傅，人家开幽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有不全。 你知道什么？请我进去。 哦， 恩婆。哦哦。

你走。 老张，你点呐、啊，再点呐、啊！我谅你呀、啊，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 讲。 自古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劝你呀、啊，再不要自命不凡，狗眼看人。 可恼。断命啊， 老娘的断命结了盟，结子的门断了香，满眼有爱是一片，纵然断的有我方， 一生有爱的一片，滚不娘，滚不娘，养了几个小儿郎，哎，你养了几个了啊？你给我赌一呀，小姑娘，你说话呀？你对不上来了，你说不出话来了，我这招牌打死你！ 是，且慢。 哎呦，这你烦我儿子你！ 你那个儿子不贤孝，道长告罪了。 行， 他来在监牢，一番两次，两次三番，看完他的情了。 成何体统，太不像话了啊！哎呦，哎呦， 听众朋友，再会。